北京时间21: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李翔，我的心愿是重新捡起《DOTA 2》这个游戏。我高中的时候也算是一个资深的 DOTA 玩家吧，但是自从上了大学之后，因为宿舍网比较慢，所以就不怎么玩这个游戏了。而且身边的人大都也都去玩英雄联盟了，但是我现在还是非常怀念这个游戏，尤其是一些关于中国刀的战队在国际比赛上大放异彩的时候，自己也会感到热血沸腾。所以希望有机会的话，自己能抽点时间重新去接触刀塔，也重新找到当年的热情。 Just wanna run away, no matter what they 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音乐坛最巅峰， 我是王力宏， 我是周令蔡依林， 我是陈奕迅， 我是孙燕姿， 我是李荣浩， 引领音乐新风潮。 在等你在哪里？ 2017的余额所剩不多，站在十二月的路口回望，过去的十一又三分之一个月，我们都在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与我们一同前行的，还有那些不断打造作品的音乐人。本周音乐直播间推出特别节目，与你一起盘点2017年好歌，为爱豆打 call 也犒劳自己的努力，希望能唤醒大家对2017年那些打动耳朵、慰藉心灵的声音的回忆。这里是 MUC Radio 音乐广播音乐直播间，我是主播袁凌云， 我是主播徐一丹， 我是主播赵文磊， 我是主播雷亮。 第一首歌曲来自 Bruno Mars，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是火星哥入围2018格莱美年度歌曲的作品，不快不慢的节奏，轻松愉悦的感觉，轻微挑逗的言辞加在一起，变成了这首独特但又符合大众审美的歌曲，怀旧却不过时。有人说火星哥是经得住考验的金曲批发商，他对节奏的敏感，对团队的器重，对经典的敬畏，都是他持续奉献出精致有味道的流行金曲的法宝。 第二支单曲来自 Lord Greenlight， 距离 Lorde 上一张专辑发行已有足足四年之久，四年时间足以筹备一届世界杯或者奥运会。在飞速发展的当代流行唱片工业，这对于一个出道不久的年轻歌手来说，时间漫长的犹如一场马拉松。Lorde 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这张新专辑他做得很痛苦，很多细节都是反复的推倒重来，录制了一遍又一遍。录音过程中，他甚至因为情绪过于投入而数度崩溃。整张专辑呈现了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情，投射出所有人在感情世界中的成长轨迹。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专辑的第一首歌曲《Green Light》。这首由钢琴和合成器为主线构建的很80年代的舞曲，用一个 uprising 的编曲为整张专辑讲述的悲伤故事拉开了序幕。 I do my makeup in somebody else's car. We order different drinks at the same bars. I know about what you did and I wanna scream the truthShe thinks you love the beach, you're such a damn liar. Well, those great whites, they have big teeth. Well, they bite you, that you said that you would always be in love. Cause you're not in love, no more. Did it frighten you, how we kissed when we danced on the light of floor? On the light of floor. But I hear sounds in my mindBrand new sounds in my mind. But honey, I'll be seeing you ever I go. But honey, I'll be seeing you down every road. I'm waiting for it, that green light. Cause honey, I'll come get my things, but I can't let go. I'm waiting for it, that green light. Oh, I wish I could get myI wake up in a different bedroom. I whisper things the city sings them back to you. Well, those rumors, they have big teeth. Hope they bite you. Thought you said that you would always be in love. But you're not in love no more. Did it frighten you? How we kissed when we danced on the light on the floorBut I hear sounds in my mind. Brand new sounds in my mind. But honey, I'll be seeing you ever I go. But honey, I'll be seeing you 歌曲是来自岑宁儿的《追光者》。岑宁儿对我们来说或许是个陌生的名字， 但它却被林忆莲盛赞为近年听到最美丽的声音，也被陈奕迅评价为天籁之音。有人说，好的歌唱者会为歌曲打上自己的烙印，就像猫王的嗓音自带黑胶唱片特效，岑宁儿的歌声总是让人想起青春的幻想和不堪。这首歌作为电视剧《夏至未至》的插曲，被翻唱改编成各种不同的版本，但只有原唱的嗓音唱出了少女的胆怯和心动，听起来像沉浸在一个温柔的小世界里，恬静而不失活泼，就像青春那一场懵懵懂懂的爱情。 这首歌曲《我多喜欢你你会知道》来自王俊奇。青春爱情剧《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金秋登陆全网，讲述了男女主角江晨与陈小希19年的共同成长，从青梅竹马到错失后的再次牵手的甜蜜爱情故事。该剧以精良的制作高度还原甜宠基调的青春历程，其推广曲《我多喜欢你你会知道》由杨凯一作词作曲，王俊奇演唱，歌词以陈小希口吻娓娓道来追逐江晨路上的内心雀跃，幼齿唱功尽展少女俏皮心事，词曲之间洋溢着一股奇妙的粉红色气流，配合 MV 甜蜜画面直戳剧中情感主题，我多喜欢你你一定会知道。 我喜欢你的眼睛，你的睫毛，你的冷傲，我喜欢你的皱纹，你的嘴角，你的微笑，我喜欢你全世界都知道，嘲笑别闹，我会继续请你准备好，我喜欢你的衬衫，你的手指，你的味道，我想做你的棉袄，你的手套，你的心跳，我喜欢你全世界都明了，煎熬别气恼，我多耐心请你等着瞧，喜欢你在每一刻每一秒，喜欢你在每一处每一角，喜欢你已变成习惯难以戒掉，我都喜欢你我不知道，喜欢你让下雨天放晴凉，喜欢你让下雪天温暖了，喜欢你已变成信仰难以放掉，我多喜欢你你会知道，我喜欢你打篮球每个瞬间都很闪耀，我喜欢你弹钢琴每个音符 我喜欢你，你会知道。 寻觅寻觅 go go pop I think I like it Can jack em down down。 第五首歌曲是来自 XO 的 Coco Bop。今年夏天 XO 发行第四张专辑 The War， 本张专辑的主打曲 Coco Pop 是一首雷鬼融合 Bass 以及吉他的作品，成员陈、灿烈、白贤参与了歌词的创作，有必要好好感谢一下作曲家们以及决定把这首歌作为主打的决策者。在电音嘻哈作品成堆的音乐圈里，选择另辟蹊径，以独特的方式打出 XO 的品牌，也给歌迷们带来了焕然一新、欲罢不能的体验。让我们来听一听，在大战来临前夜，成员们是如何把身体交给音乐进行末日狂欢的吧。 누가뭐래도널신경쓰지마너지금이대로아름답기만해멈춰버렸으면 baby are you down 아우마지막밤이야아우그만의밤이야긴장하지말고다가와 yeah, yeah. 네모든걸내게맡겨봐 yeah, yeah. 점점풀려가는고삐더내려나오늘눈치보지말고 shake it up It comes down now 这支单曲是来自 NCT Dream 的 We Young。 We Young 整张迷你专辑听下来，歌曲音乐性有了很大的提高，歌曲更加贴合现在成员们的年龄和心理状态，在更加理解歌曲含义的基础上，成员们的演唱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对不同编曲和曲风都有了一定的驾驭能力。这首歌不再是专注于表达初恋的心动，而是将主题拓展到对青春的赞美。比起之前单纯的唱自己的小心思、小故事，这次的主打曲更像是要跟全世界分享这份青春的喜悦，抓住少年们的手，跟着他们一起踏入彼得潘的永恒舞蹈。 直到

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知道我舍不得离开你。 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散落一地的光影斑驳，一张张绚烂的剪影串成一部记忆的电影。 回忆光影交错，解味音符密码，一部电影，一卷胶片，一瓶白沫，一束追光。 请让我用不熟练的动作打灯、挂幕、放胶片，为你放一场一个人的 影视音乐。 礼貌中变出白兔，手绢下藏着花束，纷飞的纸牌与彩带起舞，这些从失去时代里走来的魔术再也无法吸引观众的眼球，换来的只有零落的掌声和魔术师落寞的身影。在西维亚乔麦的动画电影《魔术师》中，塔蒂就是这样一个过气的魔术师，在时光的逆流里踽踽独行。欢迎收听本期的影视音乐，我是主播孟振华。 我是主播伊拉木江。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将开始今天的节目。 In restless dreams I walked alone, narrow streets of cobblestone, I turned my collar to the cold and damp, when my eyes were stared by the flash of a neon light to split the night and touch the sound of silence. And in the naked light I saw 10,000 people, maybe more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people writing songs that voices never share, no one did. Disturb the sound of silence. Fool said I do not knowCancer grows. Hear my words that I might teach you. Take my arms that I might reach you. But my words, like silent raindrops, fell. Echo the wills of silence. 1959年的巴黎，荧幕上的光影流转才是新世纪最耀眼的魔术，盖过了魔术师黯然的目光。而此时的伦敦正被嚎叫与垮掉的一代所淹没，雨中的大本钟斑驳了时间，苍老的钟鸣为所有逝去的美好送葬。只有老祖母能欣赏的魔术中，塔蒂变出的酒更适合自己独斟。当奇迹银巧褪去幻术的光环，潦倒的生活让人无法相信奇迹，当流光溢彩的舞台被喧嚣的摇滚占据，魔术师只有漂泊到远方试试运气，与他形影相随的只有一只旧箱子，一只魔术用的白兔和一张精心卷好随到随贴的演出海报。在仿佛被时间遗忘的苏格兰海岸小镇酒馆里，塔蒂遇见了改变他生命轨迹的女孩爱丽丝。相信魔术师有真正的魔法，相信自己是穿上魔法舞鞋的灰姑娘，一路追随塔蒂来到了爱丁堡。在大城市的洗礼下，爱丽丝觉得橱窗后琳琅满目的衣服、高跟鞋才是让女孩变成公主的真正魔法。对魔术单纯的好奇逐渐被越来越难填满的物质欲求所吞没，永远都有更新的、更美的、更时髦的需要追赶、需要索取。而在魔术师的世界里，魔术其实并不存在， 和旅馆里遭人鄙弃的小丑和木偶师一样，塔蒂只是个靠过时把戏糊口的艺人而已。一个在舞台上能无中生有的魔术师，却变不出面包填饱木偶机场，但他宁愿独吞生活的苦果，而不想在女孩渴望的眼神下揭穿现实的残酷。为了给爱丽丝献上一个个惊喜的魔术时刻，魔术师所能做的只有拖着老迈的身躯，出卖廉价的劳力。当爱丽丝望着新衣心满意足的入梦时，魔术师要面对的则是无尽黑夜将自己吞噬的心力憔悴。当爱丽丝从丑小鸭蜕变成出众的天鹅，和白马王子相拥在浪漫的愉悦时，塔蒂用不求回报的父爱完成了一生中最精彩的魔术，不说再见就悄然谢幕，与然一人继续风雨飘摇的旅程。 又来到这个港口，没有原因的拘留，我的心乘着斑驳的轻舟，寻找失落的沙洲。双手拥抱那么多起起落落，想念的还是你望着我的眼波。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叫我个尽头，我也想再往前走，只是越看见海阔天空，越遗憾没有你分享我的感动。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回头才发现你不在，留下我迂回的徘徊。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又把回忆翻开，除了你之外的空白，还有谁能来叫我爱。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 空白，还有谁能来教我爱。 西维亚·乔麦酝酿了7年的这部动画，少了些疯狂约会美丽都里的怪诞和嘲讽，洗尽铅华，只剩下淡淡的忧伤，如伦敦的薄雾，如爱丁堡的雨丝，如苏格兰小镇里随风飘散的棉絮，成了未经融化就杳无踪迹的雪花，而真正的含义渗入人心里。电影的故事来自于一位已故的大师级导演雅克·塔蒂生前写给女儿苏菲的长信，影片中向塔蒂致敬的地方随处可见。首先，主人公魔术师的名字就是塔蒂的本名，而魔术师的形象也是基于塔蒂的样子塑造的。魔术师偶然进入的影院放映的正是塔蒂的《我的叔叔》。影片的结尾，霓虹一点点熄灭，如同玩乐时间的最后，热闹的马戏散场，揭开浮华背后的空寂。魔术师并不存在，因为魔术师投射在女孩身上的不过是亏欠太久的父爱。魔术师并不存在，因为再好的魔术也变不回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光。魔术师并不存在，有的只是一个为生活奔波的孤独老人。或许真正的魔术师只存在于流淌的光阴中，无情的双手揪住我们的耳朵，让人无处躲藏。孩子总是向父母索求，因为那时的父母看上去就像魔术师一样，能变出一件件的礼物。而当日渐老去的父母再也无从给予时，生命的魔术师会在我们还来不及回头时就向父母变走。 记得从前少年时，大家常常看看，说一句是一句。今早上火车站，窗前黑暗无行人， 在电影《魔术师》中，真正让人动容的除了塔蒂的父爱，还有艺人们的心酸。老魔术师、小丑和木偶师是一群与时代和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的人。白天使尽浑身解数逗人笑的小丑，在晚上洗掉油彩后只有一张绝望的面孔。木偶师唯一的财产小木偶，最终在典当行里即使白送都无人问津。而魔术师也沦落的用自己的技法来兜售女士内衣，帮商店招揽生意。雅克塔蒂又何尝不是这样一个不被时代所理解的艺术家呢？在消费社会中，商品成为人们唯一相信的神话。在获取更丰富的信息，捕捉更诱人的感官刺激中，很多人已经遗忘了简单的美好。西维亚·乔麦的动画和雅克·塔蒂的影片一样，只有几句模糊的台词，基本只靠影像本身的魅力征服观众。世上本没有魔术， 3D 和特效不是魔术，而用心雕刻时光的塔蒂会是天堂中真正的魔术师。世上本没有魔术，与塔蒂心有戚戚的乔麦用手绘般纯净的动画呈现了一场美不过时的魔术。 就懂了 望约会美丽都相似，这部电影中充满了法式的人文关怀。好电影表达更多的是文化，某种去戏剧化的舒缓情节让人沁入这个时代，看一个魔术师的故事。魔术本该带给人梦想，但现实已不需要梦想了。在质朴的苏格兰小镇，仿佛此处是魔术师的生存之地，但现代文明同样也逐步侵蚀了此地。魔术师登台演出，老太太开关灯泡，那盏灯闪烁着，就像是魔术师的人生，忽明忽亮，是众多煤油灯中的一盏电灯泡。而最终这盏灯泡仍然会老化破碎，被人遗忘。 载着女孩的车和魔术师的车相撞，仿佛预示着这个女孩是她生命中的一次冲击。电影中的魔术师更像是父亲，当我们不断在他身上汲取的时候，总认为父亲是无所不能的魔术师，可以毫不费力地给予我们想要的东西。世界即欲望，人类即欲望，我们的无知驱使着单纯的欲望，向着那些早已被世界打磨的散去欲望的人索取。但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魔术师在火车上，小孩丢了一支短铅笔，而魔术师并没有把自己的长铅笔给小孩，他可能真的不会再变魔术了。他举着一张照片，长叹一口气后看向窗外，照片上是一个小女孩，也是他曾经拥有但再也找不回来的东西了吧。 影片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导演花了很多的镜头去描绘那些被时代抛在后头的人，见利忘义的投机者，娘娘腔的摇滚乐团，美丽的小岛通了电，时代和人都在变，木偶被抵挡，最后被挂上一文不值的标签，而魔术师也苟且的过活，最后甚至放走了代表自己魔术师身份的兔子。电影中的人都活得很挣扎，火车擒住鬼，过山过水过沉死人的坟，一次次乘上火车，究竟哪里才是漂泊的终点呢？某种老人，某座老城，某个老传统真正的离开了我们，我们作为过去的他者凝视前方，待到山河不变，故人重逢，望能道声珍重。 女孩与男人离开，一阵风从窗外吹入空无一人的房间，把桌上的书吹开，光影在墙上跃动，空房子里飞舞的翅膀已经无人欣赏了。城市中灯光熄灭，舞台落幕，某人真的离开了，某个时代终将结束了。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 本期的影视音乐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您还可以通过关注喜马拉雅 FM 搜索明大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MUC Radio 影视音乐，我是主播利拉木江， 我是主播孟振华， 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里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灵魂寂寞，便拥有。